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50集。现在进城出城都要经过五城兵马司的查验，连送葬的棺材都要撬开盖板确认里面躺的是死尸。五城兵马司那儿没有动静，十七就应当还在城里。夏侯炼叹了口气， 好吧，不过有消息要立刻告诉我。 好，按时吃药，我把沈文行留在这儿看顾你。 夏侯炼无奈， 我又不是小孩儿，况且不是有莲香姐在吗？ 说到莲香，沈觉有些头疼。 莲香那儿你好生与他说说，若是说不通，我晚上回来再说。 夏侯炼点点头。沈觉站起来走了几步，刚到山水围屏边上又倒回来，紧紧抱住夏侯炼。 你是我的了，对不对？ 夏侯炼笑起来。 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 沈觉这才满意了，到围屏后面换了官服，让夏侯炼帮他束发戴网巾，最后对着镜子整了整乌纱帽。夏侯炼做惯了风筝灯笼之类的小玩意儿，束发的功夫也不错，一根根都掖得严严实实，一丝不苟。瞧着菱花镜里的两个人，倒真像夫妻那么回事儿。沈觉回宫了，沈问行进来收拾汤碗，夏侯炼坐在外间的月牙桌边上喝水。沈问行见了他，上前恭恭敬敬喝腰喊了声 娘。 夏侯炼还没来得及咽下喉咙的水，尽数喷在了沈问行脸上。沈问行抹了一把脸，甩了甩袖子，说道， 哎呦，你怎么还喝吐了呢？ 你刚叫什么？ 夏侯炼怀疑自己听错了。 娘啊。 沈问行拿抹布擦桌子， 您现在是干爹的对食，可不就是我娘吗？ 他想了想又道， 哦，好像是有点不对头，可叫您爹也不对啊，两个爹岂不乱套了。 这厮不过小沈觉五岁罢了，认沈觉当爹已经够乱套了。夏侯炼坐在拔布床上脱靴子，说道， 得了吧，以前叫什么现在还叫什么。 刚想躺回去再睡一觉的时候，莲香走进来唤了一声， 小炼。 他愣了一下，见莲香站在门帘后面，忙让他进来，一面手忙脚乱地从脚踏上下来，在罗汉床上坐定。沈问行搬了张褥子给莲香坐，炕桌上的香炉飘着袅袅白烟，窗边上的响玉叮铃铃的响。夏侯炼和莲香两个人大眼瞪小眼互看了半晌，谁也没说话，屋子里弥漫着沉默，尴尬得紧。莲香是府里的老人了，沈觉不在家的时候，府里一应大小事务都是莲香在管。这么多年为了沈觉辛苦操劳，他和夏侯炼这事儿必须得知会他一声。夏侯炼嘴笨得要命，还没想好怎么开场，没想到莲香就已经找过来了。这么尬着不是事儿，夏侯炼轻咳了一声，正要说话，莲香倒先开口了。他从袖子里拿出一大串钥匙来，笑道， 哎，其实这事儿啊，我早该想明白的，少爷巴巴找了你这么久，怎么可能只把你当兄弟看？你是不知道，还没把你找着的时候，少爷经常去你娘留给你的院子里发呆，有时候坐在廊檐下一坐就是一个时辰，要不是对你有心思，怎么会这么朝思暮想？ 夏侯炼有些怔怔的，讷讷张了张口，问道， 少爷那时候就对我有意吗？ 莲香长叹了一声，说道， 还有当年，你记不记得你在柳州被姓柳的抓着押去斩首， 这消息一传到京城，少爷什么都不管了，骑着一匹马就出了京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去柳州叫你去了。从京师到柳州跑了17天，马儿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匹呢。 何止呢？ 沈问行在边上砸舌道：“ 魏老子因为干爹擅离职守，怪罪干爹。干爹从晌午跪到黄昏，才保住厂都这顶乌纱帽。” 夏侯恋怔怔望着地面，鼻子里慢慢盈满难言的酸楚。多年前的情形历历浮在眼前，他还记得他在死地里冲杀，厮杀之中那个黑衣面具的男人利剑一般冲出乱流，向他伸出苍白冰凉的手。他那时还不敢相信，后来才知道是沈觉。可他从不知道沈觉为了救他付出多大的代价。他何德何能竟得沈觉如此垂青。视线里一串黄铜钥匙递进来，他抬起头看见莲香含着泪微笑。 你这孩子打小就跳腾，谁知少爷怎么想，竟看上你这泼猴。哎，也罢也罢，少爷吃了太多苦了，只要他顺心岁月，我心里头就高兴。喏，这是家里钟馗钥匙，今儿起就交给你了。 夏侯恋摇摇头，把钥匙推回去。 我脑子笨，干不了这活儿。莲香姐，还是您管着吧。 他把沈问行拉过来，按着他坐在屋子上。 他从前跟我说以前的事儿，尽挑不痛不痒地说。今日你们一说，我才知道他瞒了我这么多。正好今天没事干，莲香姐，小沈公公，麻烦你们告诉我，少爷这些年到底经历了多少，他吃了多少苦，挨了多少难，我通通都要知道。 暮鼓声里，阿楚坐在菱花窗边望着庭院，外面在淅淅沥沥下着雨，雨幕里的瑞香花垂头耷脑，很没精神似的。前几天东厂番子忽然银夜造访，把云仙楼翻了个底朝天，所有嫖客和妓女都被赶到天井底下，大家挤成一堆，像受到惊吓的雏鸡。番子登门无异于恶鬼上门索命，所有人一见那黑色夜纱腿就软了，瑟瑟伏在地上，谁也不敢动弹。阿楚也在那人堆里，和姐妹们搂在一起，惊恐的四望。他看见宝儿的尸体被番子们拖出来，横在青石地上。那个老女人斑驳的白粉脸上一片死寂。平日里她神采飞扬，还没觉出老太，现在她死了，脸肉瘫软，像一团烂泥。姐姐妹妹们都捂着嘴，露出一双惊慌的眼睛。紧接着又是一具尸体拖出来，阿楚立刻就认出来了，是夏侯，他的小厮。阿楚刚想跑过去，他的姐妹紧紧拉着他，几个嫖客也拦着他不让他动，他只能捂住嘴无声地哭泣。世界好像忽然间兵荒马乱，一下就变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